承诺。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，爱就要苏醒。我知道所谓有爱是永远的神话，潮起潮落始终不 在我温暖的怀抱中，虽然明天要说再见，今夜为你守候。让我拥抱你入梦，在我温柔的歌声中，虽然声音已沙哑，依旧是最美的歌。唱着唱着忘了短暂的拥有，唱着唱着仿佛爱你到永久。 在我温暖的怀抱中，虽然明天要说再见，今夜为你守候。虽然声音因你沙哑，依旧是最美的歌，唱着唱着忘了短暂的拥有，唱着唱着仿佛爱你到永久。忘我的孩子烫伤了手，让我紧握你的小拳头，爱哭的孩子不要难过，让我陪着你泪流，让我拥抱你入梦，在我温暖的怀抱中，虽然明天要说再见，今夜为你守候。让我拥抱 飘过，坏消息等你发落，分手说不出口，难道只有爱不够？是谁说我们的爱情要好好把握？那些承诺和守候，如今变成想太多。微风轻轻吹过，抚慰大雨过后伤痕，不想继续紧握指缝中滑落的美好。他们说你现在开始要为自己活，但是答案哪里找？习惯怎样戒掉？开始学习不计较回忆，太难忘掉，下一站出口哪里找我不明了。相信手里握着好，自己寻找雨后阳光闪耀，快乐身旁围绕，就在这 看看

生兴趣，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。面对现实，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。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，对火花天生敏感。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，误导过了解那对爱人，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。 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，怎么办？要单恋都难，做太大的礼会内疚，却也无力归还。也许不爱不难，但甜蜜成分星先也会怕爱前前途暗淡。爱不爱都难，你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。又担心有人看不过眼，可惜我不智或侥幸，对火花天生敏感。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，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，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的人。也许相爱很难，再难聚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，怎么办？要单恋都难，受太大的礼会内疚，却也无力归还。也许不爱不难，但愿你成分新鲜，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。又要有空间得到定局，却怕去到终站，然后付出多得到少，不介意豁达又加深，有人看不过眼。无论热恋中失恋中，都永远记住第一届，别要张开双眼。 收拾的夕阳，他穿过你的发丝，照在我的心上。可就在一瞬间，一切都已不见，还有你美丽的笑脸。就在一瞬间，复制一句的昨天， 也越爱越恨，爱情最终还是造化弄人，像数绚丽的烟火在天边从容地划过，轻轻地坠落， 相互辉映，

继续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暴露年龄的一首很老的歌，来自刘凤平的《八仙过海》。在那个年代呀，到处都能听到人说天上好，神仙乐逍遥，成功的背后累多少，这样的歌声是来自于《八仙过海》里的歌。现在呢是越来越喜欢怀旧了，所以总会时不时的看一下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，然后听一听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呀插曲，也会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。 OK， 那继续来听伍佰自己作词作曲的自己演唱的这一首《你是我的花朵》。 看得清楚，有很多可疑的因素，不害你让你糊涂，我在你背后挡风， 远大一点，一二一起来， 我花风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，我花风，你是我的花朵， 转转转， 我要保护你很多小石头，我挖空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，换你心藏满多少困惑，我绝对不会被爱你放纵，有很多小石头，哇哇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，

阵阵的花香，使我向往，使我难忘。 难忘的小河，难忘的山岗，难忘的小村庄，在那里歌唱，在那里成长，怎不叫人为你向往。 这是邓丽君带来的《小村之恋》，她还是用她一贯的那种温柔的、磁性的，又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籁之音在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。这应该是邓丽君带给我们的一个很独有的境界，哪怕翻唱的人再多，可能也永远无法代替她的声音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《握不住的她》。 银白色月牙映照的脚丫，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，泥沙挣扎浸湿眼角，刹那握着眼泪分不清呀。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，又无力又疲倦，付出爱的代价无力自答，心放不下，勉强爱的音乐变成时差。 下眼吧。 林俊杰《握不住的他》，这是电视剧《我叫金三顺》台湾版的一个主题曲，是由林俊杰作曲，但是原唱呢并不是他自己。这首歌其实最早呢是写给潇潇的，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他又拿过来自己重新的翻唱了。其实呢这一首歌呢也是被太多的人翻唱过了，张学友啊、迪克牛仔、林忆莲、梁静茹等等，就是李宗盛作词作曲的这一首《梦醒时分》，来自陈淑桦的演唱。